撤他的职！

擦的是两面三刀，喝完酒进城后云他暗反，抓住我又扩展不可轻饶，烧仓库尾山根反龙马脚，恨之恨臣有才两面对照，倘若是他把实话说了，这千年大树连根刨，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入笼牢，夜间雨滴把油菜 thank you.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Thank you.